们吧，再见吧，我的校园，把离别当作。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好音乐959，我所在你身边。 当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学校里我最爱你爱你。 好消息，国一国二汽车置换买奥迪享受高额补贴，赠交强险，老奥迪换购追加3000元补贴，还有白金卡会员奥迪自行车相赠，详询北京奥之旅0106137888。 秋高气爽，全家共享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自驾畅游、步行游览、龙车体验，与动物朋友亲密相约，全程相伴。 爸爸，咱们就去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吧。 好音乐959携手慢生活895，深度覆盖全境，独有的区域化营销方式，开放的节目形态，让产品真正做到落地营销。联合媒体投放咨询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 涿州新闻，涿州新闻。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涿州新闻。3月14号，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民间商会副会长、新华联集团董事局主席兼总裁傅军一行来到涿州市，就拒马河古镇项目进行考察座谈，涿州市领导王彦青、陈宇等陪同考察。3月13号，涿州市市长陈宇主持召开市长碰头会，对当前重点工作进行安排部署。3月14号，涿州市广播电视台召开作风整顿暨工作部署会，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刘丹出席会议，市委宣传部相关领导参加会议。会上宣读了涿州市广播电视台新闻从业人员职业道德和行为规范管理规定，及关于加强意识形态责任制落实、改进新闻宣传报道的意见试行，并对2016年先进新闻媒体工作者进行表彰。会对涿州市广播电视台机关作风整顿工作及2017年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好，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涿州新闻。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的不自然，离开海底的天淡，也就懂得了心酸，害怕浪花午后的狂欢，空气忽然变得敏感，其实想法很简单，就是和你 掌柜的风四娘，我们是家黑店，但不蒙听众，坑商家。赛貂蝉出来接客了，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钱啊！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方麻，过来吧。 闲头客栈开门了。 Hello, 仙偷客栈今天给大家送到的是大掌柜一枚，活捉的。来，有请大掌柜，好久不见了啊，大掌柜。 好久不见。 这个貂蝉这半天咋不说话了？貂蝉吓的了， 貂蝉的耳机掉了。突然之间没声了， 看见大掌柜就吓得不敢说话了。 哎呀，好久没见了。 说你这两天你都背着大掌柜干什么坏事了？扣工资啊， 没干什么坏事啊，就昨天说了要去推小黄车，然后 你算算这工资该怎么扣，多扣点啊，大掌柜， 别吓唬我啊，我好着呢。 哎呦， 你是做贼心虚了吧？ 我先给你一个机会，让你自己坦白，你都做错什么事儿了？ 我没做错事儿啊。 你好好回忆， 别炸我。 明儿早九点来我办公室一趟。 肯定得问苏哥，哎，这健身的事儿怎么聊的呀？ 对呀、 啊，好好练了没有、啊？ 我整懵了。 对。 哎，这个刚一说到明儿早九点到我办公室一趟，我就想到了这个诈骗。 嗯， 经常接到这样的诈骗电话。那天昨天哈、啊，我这个在上节目的时候，咱播广告的间隙接到这么一条电话。一接起来说，哎，四娘啊，我说你哪位啊？明儿早来我办公室一趟啊。我说行，于是我就把他给挂了。我就挂了之后，我就特别后悔。我在想，哎，我当时我应该再跟一句，咋的了？要给我涨工资呀，领导。先反套骗子一笔， 别人说你是骗子吧？ 这个其实真的，我之前啊，脾气爆得很。我要接这个诈骗电话的话，我肯定能跟他呛起来。但是现在脾气好了，为什么好了呢？钓鱼钓的， 太魔性了。 魔性了，对。 这个场转的好难了。撒谎都不带这个， 都不带那个打草稿 了，已经。 对， 是为了把这个话题引到钓鱼上。好了，那今天这个仙偷客栈跟大家说的就是说，哎，天暖和了哈，咱们可以去钓鱼了。你看今天的这个微信公众账号上推的这篇文章叫天暖去钓鱼啦，垂钓冠军大掌柜上阵讲解，还有和钓鱼最配的小二两送给你。 不是大掌柜，你这个垂钓冠军是哪儿来的呀？ 垂钓冠军是2012年的时候，我参加了一次那个四海钓鱼频道组织的北京银行杯的比赛。 嗯， 当时是 四海钓鱼频道呢， 对，四海钓鱼频道的，然后是全国好像是一共是60多个家庭吧， 嗯， 从有哈尔滨的，然后我印象中有哈尔滨的，有这是远的往北的，往南的到杭州， 嗯， 哎，还有个杭州的，就是等于相当于也是全国的这么一个比赛吧， 嗯， 一共60多个家庭，是北京银行杯赞助的这么一场比赛， 嗯， 然后当时我是在那个啊，在那个迁西的太阳峪， 嗯， 哎，就潘家口水库啊，库钓相当于是，然后我是拿了一个冠军， 嗯， 后来那个四海钓鱼频道也奖励了我去那马来西亚7日的垂钓之旅，所以玩的也特别特别开心嘛啊！ 哇， 其实说钓鱼哈，太磨性子了，其实好几个小时不上一条， 那是 可着急了， 那是你。 其实真正喜欢钓鱼的人啊，真正喜欢钓鱼的人，他可能就比如我现在就是这么一个状态啊，我只是说我喜欢，并不像咱们什么多么高的一个高手啊， 嗯， 但是我觉得不上鱼，它也是一种乐趣。 为啥呀？ 因为你在想方法。 哦， 如果老上鱼的情况下，你为什么今天钓的多，明天钓的少？ 哎呦，这是你们冠军想的问题，像我这种小白，啥也不会的，一去怎么不着急呀？ 也可以理解，可以理解。 对呀，啊，钓一会儿不想钓了，没意思。 嗯， 这个我们家有一倍儿好玩的事儿啊，我舅舅特别喜欢钓鱼。 嗯， 我爸爸就是跟雕一个性子的那种，呆 性子， 哎， 性 子的墨，这一看他钓鱼，这半天不上一根就能急死。有一天呢，这个我爸爸就去找我舅舅玩，就我说听说我舅舅在钓鱼吗？然后我爸说，哎，去看看吧。然后上水库边上了，瞅着人家也不着急的，怡然自得的，这个喝着小啤酒，就着花生米儿，在那等着鱼的时候，把我爸给磨叽的又受不了了，从车后备箱里面拿出一凉席往地上一铺，再拿出一抱枕睡着了。 但是不得不说哈，当你钓上来了一条的时候，真的特别开心， 嗯， 尤其是拿着竿遛那个鱼的时候， 嗯， 哎呦，那个鱼特别有劲儿， 那没把你给遛水里边去？ 那没有，那个鱼真的劲儿特别大。 对，如果你真的遇到大鱼的时候，还真的有可能，就如果你的线组能禁住这条鱼，那真有可能鱼把你拉到水里。 哎呦， 这个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 嗯， 包括现在就是全国有好多的， 嗯， 尤其偏南方啊， 嗯， 他们钓鲟鱼的那个，专门用鲟鱼竿，那个线特别特别粗，根本就拉不断， 哦， 所以就是说100多斤的鱼、 嗯， 拉的时候就是一个，比如像我们这种身材吧，相对来说还是比较 健壮的， 敦实 啊，对，然后就这个鱼一个人根本就拽不住， 嗯， 拽不住就你身边的朋友会抱着你， 哦， 两三个人拉着你，然后你抱着杆，是这样。 这个我知道，大掌柜， 嗯， 就是真的说钓到一些有可能杆会断的这种鱼的情况下，是不是高手有技巧？ 对对， 他是会去这个先遛鱼是吗？把鱼给遛累了， 对， 然后完了等鱼没劲儿挣扎了的时候再给它钓上来。 哎，不是钓，得用捞子捞。 抄子， 对，抄子，抄子， 有，啊，这你 抄捞子，对，要不你拽不上来，它沉，竿， 哦， 就会很弯很弯。 其实就很多人在钓鱼过程中导致脱钩， 嗯， 就是最后的大鱼， 嗯， 失之交臂，就是煮熟的鸭子飞了啊， 哎， 这鱼已经溜的都不行了， 啊， 就觉得很简单了，结果抄的时候那个。其实即使是抄鱼也是有技巧的 哦。 那个抄的把不要往里抬，因为你抄的把禁不住那么大的鱼。 哦。 你使劲往里抬的时候，可能抄的把断了。 哦。 然后鱼一受惊跑了，这是正经办法，就相当于煮熟的鸭子飞了。 那怎么办呀？谁还不行下去捞吧？人下去捞吧。 抱着鱼游是吗？ 对。 那鱼真的给你拽湖底去了。好了，那这样咱们先来进一小段广告哈。广告期间的大掌柜又来自残送礼了。 嗯， 今天依然是小二两送给各位。那互动的方式呢，就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仙 偷客 栈。 哎，神仙都想偷着在客栈外面钓鱼。

这样关系也算一种默契，也不想聊的我不会提，我不要给你有压力，只要你开心，偶尔一点小情绪我自己抚平， 我是掌柜的封四娘，我们是家黑店，但不蒙听众，坑商家。赛貂蝉出来接客了，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钱啊！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方马过来吧， 先头客栈开门了。 Hello， 仙偷客栈依然陪伴着在路上的你，下班了吧？饿了吧？ 对呀， 想吃好吃的了吧？我也想吃。 哎呦，你说吃的激动了， 激动不行了，因为太饿了。每天这个饿着肚子来给大家做这个节目，太痛苦了。大掌柜涨点工资呗， 没问题。 大掌柜每次都是嘴上说着没问题，没有实际行动啊，听众们，你们帮我们监督一下大掌柜好不好？ 我明天给你带金一根 嗯， 吃酸辣粉。 行，多带点。 我今天真的是给忘了。 哦，哎，不对呀，我们刚说的是涨工资呀，你这都大掌柜。 涨工资也没问题。 好，不开玩笑 啊，那么今天请到大掌柜呢，因为大掌柜还有一冠军的头衔呢。 哎呦，多重身份， 哎， 太多了， 听起来就好牛的哈。 嗯， 四海钓鱼频道组织的钓鱼比赛，直接获得的冠军头衔，垂钓冠军大掌柜是也，当当当， 第一名。 哎，我们刚才说到的第一名，很多听众都已经中奖了哈。那这样，这个我今天我们改变一下策略好不好，大掌柜？ 说。 我公布四。我公布五个名字吧，然后你从中间你来盲选，中奖听众怎么样？ 你说公布五个名字， 对， 我盲选几个？ 盲选，你看你愿意送几个呀？这一轮， 这样会不会很乱呀？听众会不会觉得都觉得自己中奖了呀？ 啊，不会，咱们现在这样选一下哈，因为每次都 是 四娘我来选，四娘我都真的是有点选择恐惧症了，就不知道该给谁不给谁了，大家都好积极的哈，所以就想今天既然是大掌柜自残，大掌柜要把这个礼送给大家，我们就让这个金主自己来选，好不好，大掌柜？ 行，没问题，没问题。 好，那这样哈，我先来说一下哈，我们第一位来互动的听众哈，叫香香柠檬，第二位杨洋，第三位 Sandy， 第四位 Robin， 第五位5.01分。哎，您看看这五个里面，您选谁呢？ 嗯， 五个都选了吧？ 哇！ 让大家尝尝咱们家的鲜头酒。 嗯， 啊、 夏掌柜不按常理出牌啊。五个都选了是吗？都送了。 你说这让我选，多不好选 啊！啊，那好吧，好吧。 其实我觉得还是你定的，还是你定的。 那你的话都说出来了，收不回去了啊！五个都送， 啊、都送。 好了，那恭喜哈，香香柠檬、杨洋、Sandy、Robin 还有5.01分哈、 嗯， 全部每个人都可以获得由大掌柜赠送的小二两。 对、 嗯， 一瓶还是两瓶啊？大掌柜， 两瓶， 每个人 两瓶 哈。 好 嘞，那一会儿呢？ 一瓶喝着不过瘾。 哎，一会儿我会给大家发送私信哈，然后您直接找大掌柜领取就可以了。哎，大掌柜电话是多少来？预备起， 13910111333，嘿，真好记呀、啊。还有一句，我们仙偷客栈是由仙偷酒独家冠名播出。 哎，昨晚聚会喝了啥酒？不对，怎么说来着？哎，昨晚聚会喝了1斤多白酒，今儿居然没翘班儿。 那当然， 昨晚 喝的 仙 偷呀。 嗯、好了，这广告打得有点太赤裸裸了哈、 嗯。 咱们不说广告，还是这个绕回到钓鱼的这个话题上哈。大掌柜给我们分享一下，你看你这个冠军都拿到手了，我们听众里面肯定有很多都喜欢钓鱼的，给我们分享分享经验呗。 其实咱们在其他的节目上的时候，也经常有咱们公众号那个平台这块有很多听众也咨询啊，礼物要飘，我要钩，其实很多都是认识我的朋友啊、 嗯嗯、 啊，因为我在莲香这块也是钓鱼很多年了，大概有个15-16年了吧，大致这么一个状况嘛。 嗯， 然后很多朋友也都认识我，老钓鱼的吧，这个年头多的大部分都认识我， 嗯， 所以就是经常也在一起沟通交流，是这么一个概念。然后那个另外一个好消息就是咱们仙偷客栈呢，我现在正在着手准备组织咱们仙偷客栈杯的垂钓比赛、 嗯、 到时候收音机前的听众也可以参与。然后咱们现在仙偷客栈的总体的模式还有另外一块，就是咱们除了那个咱们现在是音频的，很多人看不到一个真正的仙偷客栈是一什么概念，然后咱们现在也在搭实景，准备把仙偷客栈拍成那个轻松搞笑的2-3分钟的小视频。后期的目标呢是咱们争取做到每天一期，跟咱们节目一样，除了咱们在节目上每天能得到很多咱们商家朋友们给提供的礼物，另外呢咱们还能看到很多开心搞笑的小视频，这样伴随着大家这个每天开开心心的把这个晚高峰度过。然后比赛的这块呢，暂时咱们还没有这个基地没有完全落实好，现在鱼已经放进去，大概那个面积在1亩左右的一个塘，然后方方正正的，咱们同时能坐下40人参加比赛。希望听众朋友们也多关注咱们那个公众号，到时候咱们有比赛的时候肯定会提前通知大家。然后再说钓鱼呢，就是也有很多听众啊，包括身边朋友也问过我，就是比如说在高钓坑，明明 在什么 高钓坑，就是高钓坑，就是比如说咱们去一个农家院去玩去了 啊， 哎，农家院去玩了呢，然后从里边钓两条鱼上来自己吃， 高钓坑 啊，这就我们所谓的就是高钓嘛，论斤腰嘛。 对， 然后呢很多人在这里边钓不着鱼，其实我觉得主要的原因就是你的这个漂没有调好。如果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平时也钓鱼的情况下，其实我一说大家能明白了，因为你的铅过重导致的漂调的灵敏度过低，所以它鱼在吃饵的过程中你漂没有动作。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原因。其实我教您一个特别特别简单的一个方法， 就是很多人在这个遇上这种鱼情的时候，怎么去把这鱼钓上来？说我中午等着跟哥姐喝一杯嘛，我炖两条鱼，结果这条鱼也 没上来。 对对对，我很多人给我打过这样的电话。后来我教的很简单的一个方法，就是把那个下边那个铅皮给它剪掉一半，剪掉一半。然后因为一般那个高钓坑里边，就是说这个论斤腰的地方，那个老板给提供的这个钓具啊，都比较粗犷。所以说呢，你漂的不在条灵敏一点的情况下，你基本上很难能钓到鱼，除非鱼的密度特别高。 这 就是一个小技巧。拿一个剪子， 还真的是挺讲究的。 对对对，拿一个剪子把这铅笔绞下点，然后看看你的漂在钩离底的情况下能不能在水面露着，不管它露多少，只要能露出来，因为你基本上都是挂颗粒钓嘛。只要漂能露出来，然后你再往上落上来，咱比如说你调的是一目。然后你可以钓两目，或者钓两目钓一目都可以，这种情况下基本上你不会钓不到鱼。最简单的一个方法。 好，谢谢大掌柜，又到了送礼的时间了。大掌柜继续来送礼哈。这个那个三弟刚才都夸我了，说四娘你太棒了，你是夸我给大掌柜下了一套，完了五个人奖品全送了是吧？我真的不是故意给大掌柜下套的啊。好了，那这个想要获得我们大掌柜给大家提供的小二两两瓶的听友朋友哈，赶紧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先偷客栈。神仙都想偷着在客栈外面钓鱼，然后呢告诉我大掌柜的这个垂钓比赛里面哈，他获得了第几名，是一个什么样的名次。这个比赛还非常的官方很正式哈，是四海钓鱼频道组织的垂钓比赛。告诉我第几名，完了咱们回来继续给大家抽取小二两送上。那么 没错， 进广告吧。 好音乐959，我所在你身边。 当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我最爱你爱你。 奥迪零息政策取消了，这可怎么办？ 别慌，安阳伟业奥迪为您量身打造了专属免息政策，让免息不退场，祝您从容购奥迪。电话83790100。 450亩地长期招商，现有库房14万平米，整租分租均可，招商热线400654068。450亩地长期招商，招商热线400654068。 好音乐959携手慢生活895，深度覆盖全境，独有的区域化营销方式，开放的节目形态，让产品真正做到落地营销。联合媒体投放咨询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恐惧，大家都吃着聊着笑着，今晚多开心。最角落里的我笑得多可取，盘底的洋葱漩涡永远是调味品。偷偷地看着你，偷偷地一 风去，我就像一颗洋葱，永远是被浇熄，多希望能与你有一秒专属的剧情。如果你愿意一层一层一层地剥开我的心，你会发现，你会压抑，是我最压抑最深处的秘密。如果你愿意一层一层一层地剥开， 我们是家黑店，但不蒙听众，坑商家。赛貂蝉出来接客了，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钱啊！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扣呀？方麻，过来吧。 先头客栈开门喽！ 欢迎回到仙偷客栈，仙偷客栈由仙偷酒独家冠名播出。这个大掌柜的这个冠军头衔算是打出去了，大掌柜的火了。嗯，大家都纷纷的留言哈，你看这个董你说大掌柜在垂钓比赛中获冠军，这就典型的比这个只说个冠军的要诚意的多。 对，注意听了。 对，然后连着发了两条，另一条是大掌柜获垂钓比赛第一名。 哎呦， 这个说法还不一样哈。嗯，然后想到了小时候学英语，你说 What's this？你要说 apple 那就不行，你这就是蹦词儿，你必须要说 this is an apple。 都会造句了啊。好了，那这样我们这个今天就送给懂你一位，这个懂你一位，我们就送给懂你一个获得小二两的名额吧， 两瓶小二两， 哎，两瓶小二两哈，可以送给你。 恭喜恭喜啊！ 另外一个呢，我挑到的是哈球硬糖，因为哈球硬糖说啊，他说今天来晚了，我特喜欢钓鱼，知道今天是钓鱼栏目，早就开始等了，结果还是有事儿耽误了。 没事 没事，既然你特喜欢钓鱼的话，你可以单找大掌柜聊聊哈。 对，没问题。 大掌柜钓鱼的时候就爱喝小二两，完了我们也先送你两瓶尝尝，要。还行的话，以后你钓鱼的时候，你就跟大掌柜一块儿干小二两。 嗯， 没问题，以后可以来咱们那个基地。咱们现在仙偷客栈，咱们准备了一个一亩地的一个那个塘， 鱼塘 啊，一亩地的塘，鱼我已经放进去了，现在在装修，很快就会完工，然后到时候欢迎那个欢迎 广大的听众朋友， 对听众朋友们到咱们那儿去钓鱼。 嗯。 好，那这样这个既然大家都这么期待了哈，大人贵你就来继续和我们分享一下钓鱼的事儿呗。 对，可以可以，好， 行， 那就说说春季嘛，因为现在这个季节主要钓的鱼种呢，就是很多人就是在想，我想我焖一个大鲤鱼吧，或者我钓条草鱼吧，其实这个几率有，但是相对来说比较低。建议听众朋友们，这个季节垂钓呢，是以钓鲫鱼为主，以鲫鱼为主，而且是这个季节容易两种钓法吧，一种是手竿钓，手竿钓呢基本是以小鲫鱼为主，因为你那个钓的这个距离岸的那个距离也比较近，一般钓鲫鱼咱们最长也可能玩到5米4，一般以3米6、4米5，这样的竿长比较合适，因为你频率比较高啊，而且你基本上用的是拉饵，所以说你要特别长的杆子呢，钓着比较累，而且这个漂也不容易看得很清楚。 嗯， 啊，这是从钓具上面，然后饵料这一块呢，这个咱们 比较关心，我想知道鱼吃的是什么。 对，初春的季节，其实咱不用说某个品牌的饵料，主要是你给它选对一个味型。 嗯， 味型很重要。因为春季呢，对， 味型是什么？ 味就是味儿嘛，啊 啊味儿啊， 对对对 啊， 因为春季的时候呢，因为这个鱼啊，它是等于是刚刚从冬季过来，它饥肠辘辘， 嗯， 哎，它想找那些高蛋白的东西吃，比如说蚯蚓啊、红虫啊， 嗯， 都可以，这是都比较好的现在目前钓鱼的饵料，但是有些地方呢，它里边有那种小麦穗儿。也钓鱼朋友都知道，一说麦穗大家都很烦，这小麦穗它会闹钩，它总在吃钩，然后你钓吧，因为你钩大又钓不上来，它很烦。 嗯 所以呢如果温度比较高的时候，我建议您把这饵就不用再用活饵了，可以用素饵，直接用那个面食就可以了。 哦， 然后那个最好是把它开制成拉饵，因为搓饵的话那饵比较大，鱼吃的吧，它因为刚开春嘛， 嗯， 哎，它张口比较小，你搓饵的话， 哦， 它可能吃不进去， 吃不了那么大。 对对对对，你给它开制成拉饵，然后线组呢，基本上使到大线使到0.8、0.6的就可以了。 嗯， 然后子线呢，就是如果玩的细一点的话，可以玩到0.2的子线。 嗯， 哎，0.2、0.4、0.6，现在还有什么点五的吧，还有中间号点3的都可以。不要以为说这0.2的线，这个2两的鲫鱼、3两的鲫鱼肯定就会把它拽断了，其实根本就没有问题。尤其是这个季节，哎，这个季节在你钓小鱼的过程中呢，还很有可能就是偶遇大鲤鱼，偶遇， 嗯， 哎，小钩细线搏上一条大鲤鱼，那感觉才是最爽的。啊，然后饵料的味型呢，咱们现在建议您是以腥为主，腥大香少，不管是任何一个品牌的饵，只要是以腥为主就可以了。 嗯， 然后里边适当的加一点粗颗粒的东西，就是包括什么小米啊，或者是那种纯谷物啊，这种粮食类的东西少加，大概在你的饵的比这个占比里边呢，大概占10%到20%就可以了。 哦， 然后腥的占多一点，比如说腥的我占50%，香的我占20%，然后基础饵也就是粮食类的饵占到30%，大致就可以了。 嗯， 啊， 好， 这个季节钓鱼基本上就够用啊。 嗯，好。听得我一愣一愣的，我就满脑子都已经在想哈，我在想，哎， 拉饵、素饵，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我在想是炖着吃还是炒着吃还是清蒸着吃还是怎么吃， 炖个汤吧。 对，应了这个我们这一位听众叫冯鹏哈，应了他的一句话，他说我的人生三大爱好：养鱼、钓鱼、吃鱼，完美了。完美， 对，完美， 还出现这个金星 的，跟我的爱好一样， 是吗？嗯，你们都，对，你们还爱好养鱼和钓鱼，反正我就只爱好吃鱼， 对，一养不活，二钓不上来，只能吃了， 对，完了。我还只负责吃不负责做。 啊，也对，也不会做， 哎， 其实爱钓鱼的人都能做一手不错的好鱼。 嗯， 哎，真的是，我爸爸就这样。 嗯， 是吗？ 嗯， 那我爸不爱钓鱼，我爸去看别人钓鱼能直接拖出这个凉席子在那边上睡觉，但是我爸做鱼特好吃。 嗯， 哎， 是吗？ 所以我们都哎

好音乐九五九， 只要你在我身旁。 餐厅开业了，免费送吃送喝，也没人光顾呀。KTV 豪华装修，免费畅饮，也没人知道呀。滑雪场、游乐园、温泉度假村，各种促销活动，但是你不说，客户也找不到你呀。 找我呀，我来帮你告诉大家。我是好音乐九五九仙豆客栈的掌柜的风四娘，我啊免费给你做推广。餐饮娱乐行业招商电话：139-1011-3033，139-1011-3033。 是家黑店，但不蒙听众坑商家。赛貂蝉出来接客了，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钱啊！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方麻过来吧， 仙头客栈开门喽。 仙偷客栈还在为您继续哈，放送好音乐的同时，给大家带来了好喝的酒。 嗯，没错， 什么酒呢？就是仙偷酒。本节目由仙偷酒独家冠名播出。 对，小二两送给您。 嗯，然后这个咱们在送奖品之前，还是继续请出我们的垂钓冠军大掌柜。 嗯， 来给我们继续说说这个钓鱼的那些事儿哈。大掌柜，刚才我们说到的。都算是在这个叫什么钓淡水鱼， 对， 嗯， 哎对，然后呢这个你那、你钓海鱼怎么样啊大掌柜？我得质疑一下。 海钓也玩， 也玩是吧？ 对， 哦，那能不能跟我们说说这个海钓和钓淡水鱼有什么不一样啊？还有没有什么讲究在里面呢？ 其实差距很大，因为、海钓的话基本上它用的都是活饵或者是用的是虾钓、然后那个咱们淡水钓呢基本都是 用 也用活饵，但是基本上是以这个 面 食为主。 对，面食。 对、啊，然后海鱼呢吃食比较凶猛，因为它在海里边嘛，它那个洋流比较大，就是流水流特别大， 嗯， 所以说它就是一天到晚游泳的鱼，可以这么去形容它啊。 一天到晚游泳的鱼呀。 对。所以说 不停歇， 它在海里边能找到食物很难，所以它吃食的比较凶猛。然后很多时候你在钓的过程中，都它会把钩吞到肚子里啊。但是你要淡水鱼的情况下，这 它就不会这样情况， 不会出现这种状况啊。 很少。嗯，刚才呢，上一时段呢，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了就是这个季节钓这个鱼种，包括大致的这种垂钓方法。嗯，我现在再教大家一个啊，也不能说教啊，分享啊。啊，再分享另外一种那个方法，因为刚才咱们说的是手竿，咱们就是带漂钓的啊。然后呢，还有一个方法，这个季节也特别好玩了，就是用海竿，小海竿，软梢的，或者说现在那种筏竿都可以。但是筏竿呢，因为它竿梢过软，它可能抛投的距离受限。然后呢，用细线，大概你主线用到1.5，然后子线用到0.6左右，这样。拴成小串钩， 嗯， 比如说我因为我玩的话，我不会从渔具店去买那种成品，因为我觉得它那个子线过粗，它影响鱼的这个适口性，所以呢我基本上都自己拴，用到0.6左右的子线，0.6的子线，然后主线用到1.5或者是2.0，这样的话，因为你是抛头出去钓嘛，海竿钓，就是有些时候你不知道水里有什么障碍物，避免铅坠刮底之后你的主线断的，所以把钩的线组呢，差距要大一点，然后用的时候都基本用带倒刺的钩，然后使蚯蚓也行，使红虫也可以，然后一般情况呢玩三把竿，打三把竿，起初您把三把竿呢就打在不同的方向不同的，比如说您的正前方、左前方、右前方，然后再打在这个垂钓过程中呢，如果哪一根竿咬口比较多的情况下，你再把另外两只竿挪到同一个点上来，这样去垂钓，上鱼几率非常高，而且，往往能钓到体型特别大的鲫鱼。这个季节，因为我是，房山的那个听众们都知道啊，有北大坑这个地方，我在北大坑里边就用这种海串嘛，0.6的子线，1.5的大线，用那种软杆梢的那种小海竿，最大的鲫鱼从那里边钓过一斤二三两吧，一斤二三两的鲫鱼，因为它纯野生的嘛， 好大一盘， 对，就很大的了。一般情况下，咱们在正常钓的话，你二三两的鲫鱼就不错了，所以一斤二三两的鲫鱼很难得，所以说这种钓法是往往能那个碰到这么大的鲫鱼，而且是一旦你找到鱼群之后，它是不散的，只要你的竿打到那个点上之后，它马上就吃钩，就是完全是跟手竿连竿的那个感觉是一模一样的。哎，而且这个季节你玩这个钓法呢，还能促进你看，就是天暖和了之后，练习路亚。 哦， 因为路亚是需要抛投的，都是假饵，所以你在这个练习过程中呢，就是你抛投过程中呢，因为你铅坠相对来说比路亚的假饵要重，所以你抛投的准确度要高。哎，当你把这个玩好了，比如说连续玩那么一个多月，抛投准了，然后我想打到哪个点，我基本控制好了。等你把这个控制好了之后。等过一段时间咱们再聊路亚，因为等这个天气水温一上来之后 大家掌柜，我能不能插一句话吗？路亚是什么？ 你还听得过哦，这样啊， 我 哦， 这样啊，刚才雕说哦，刚才大掌柜一提到路亚，雕说哦，我好惊讶的看了雕一眼，哦，你懂啊？ 雕不懂，装明白。嗯、哦。听说个新词儿，路亚，这些没听说过这个、 就是、 这个词儿。 咱们是用那个仿。这个仿生饵、假饵 啊， 假饵去钓鱼啊，包括咱们现在咱们北京周边能钓到，就基本上这个季节快能钓到的，就是马口，一般都是因为它是特别挑水深，你像10度的这种河流里边，水质特别好，什么怀柔啊这种，这个九度河，包括咱们房山的10度啊，这河里边都有，这个钓的那个马口就用那个路亚，就是两克三克的那种小小的金属的亮片。 哦、 哎，他就咬，很多人都不认为说我使这个能钓上鱼，其实真的不是，他是。